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这两个项目呢，跟大家说一下申购情况。就是位于平谷的这个是平谷新谷街道的公有产权房，全名叫做金科阳光城雨景公馆。这项目名字有点长啊，大家一般来说就叫雨景公馆。这个项目呢，一共是1280套房子，当时的最终的申购人数呢是8421户，通过资格审核的家庭呢是4509户，其中呢第一组平谷的无房家庭呢是4446户，其中新北京人家庭呢一共是63户。如果按照第一组房源的1240套来看，这个申请人数是4446户，选房的这个比例大概是3.6:1。第二组的这个房源比呢，大概是40套，然后63户，基本上的选房比是1.6:1。这个项目呢，在平谷的新谷街道，一共这个提供的房源是1280套，很多了。再有的话，它的均价呢是15500元每平，同时含有全装修标准。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选房比的话，基本上就是个位数比，所以这个从现在来看的话，就3个多人选一套房， 应该说是比较好能够申购上的。 能够买到了，就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平谷的这整个情况来看，整个区域目前来说在售的这种新房的住宅项目，尤其是这种刚需的项目，现在还是偏少的。基本上按照市区这种项目来看的话，这种区县的城区内的这种来看的话，基本上是要30000多，而这个项目它只有大概15000就能买到一个全装修的房子，从价格上来讲还是非常的低的。那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比例来看，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我建议，如果您是不管是平谷人还是在平谷工作的这几十户人来看啊，如果能买到这房子，一定要买啊，因为如果您错过这个项目，在下一个项目如果在平谷会去推出，在明年的时候，这个项目就在山东庄了啊，不是在山东庄，是在这个下个庄了。离这个城区的距离相对来说又远了一些，所以这个项目目前来说是您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在平谷置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对，当然平谷呢离咱们市区还是相对远一些， 相对来说 我想呢申请这个项目的更多是当地人，可能 对平谷本地人，据我们了解来说可能相偏对来说偏多一些。但是我是这样建议的，如果说您一定在市区里面去工作的话，其实在望京包括在整个东北边去工作，我觉得这个通勤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大家就是距离上可能稍微远些，但是未来的像平谷县，大家其实在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消息，如果将来平谷县能够到市区里面来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这个完全接受这个通勤时间的，因为在1.5小时左右，我觉得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个时间了。再有的话就是大兴的这个魏善庄的四季盛景园这个项目呢，那他今天下午就摇号了。按照一般的惯例来讲的话，在今天晚些时候就能够查到这个项目的摇号的最终的结果了，也是祝大家好运嘛。这个项目呢，最终的申请人数呢是8813户，通过这个审核的一共是2202户，其中本市户籍家庭的1957户，非本市户籍家庭的是245户，房源的话是2224套，均价的话是29000，含全装修标准。这个基本上就是人手一套了，因为通过审核的是2202户，房源是2224套， 还多余申请户、 还多了一些。所以呢，基本上如果您不挑剔的话，这个项目就基本上是可以100%选到的。那这个项目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这个魏善庄的这个区域内可能不是很熟，那实际上就是您在这个南六环慈各庄桥再往南，就是沿这个南中轴路往南的话，基本上几公里就能到这个区域内了。现在这个区域内呢，目前来说它没有什么这个在售的这种新房，但是待售的项目相对来说是偏多的。像现在这边呢，是已经有两个现房价净地价的项目了，一个叫做这个中海云溪，据我们了解呢，它基本上可能卖到的这个户型产品，一个是76平米的两居，一个是89平米左右的一个三居，然后均价的话应该是从35000左右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均价，周边的商品房是这个价格。再有一个周边还有一个金茂拿到的这个大兴的金茂月，它的一个稍微偏改善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在这个旁边。从现在来看，基本上你去推断一下这个区域内提供的这些新房的话，大概应该就是在个4000套往上左右。那如果我们按照一户人群一户家庭是2户人住的话，基本上未来这个片区从现在来看就至少有个7000-8000人要在这儿去居住。所以未来整个这边的魏善庄这个区域，它的整个的提升的空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同时这个区域内到这个我们的大兴的这个国际机，这个大兴的新机场，相对来说从距离上看，也就是开车的话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其实未来如果您真的是不管是在 机场去这个相应的航空公司去工作，还是未来的这种临空的经济区去工作的话，这个区域内啊，你不管是花29,000去买一个共享产权房，还是花35,000到40,000去买一个商品房，从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 嗯，那么刚才您说平谷那个项目呢是一万多是吧？它那个是价格是一万五左右， 15,500。 那么后面这个大兴区四季盛景园，这是 29,000 啊，含装修的， 对 啊，所以还是可以的，因为它四边的话呢，已经达到了3万多4万了， 对， 是吧？这是29,000啊。 对，个人产权的话，方面的话，大概是占80%左右。其实从这个比例来看，也是比较合适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是由11月二手房成交是量稳价跌。那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统计说，11月份北京二手住宅共计网签是11,203套，与10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8,879套相比呢，增加了2,324套，环比呢涨了26.2%，同比呢增长了32.1%。那么11月份的北京二手房成交量虽小幅的回升，成交价仍继续的下降。总体来看呢，二手房市场正处于交易量是平稳的，价格稳步回落这样的轨道。 是这样的，从最近这几个月的现在的二手房成交数据来看，基本上都是在10,000上下左右在浮动，所以这个套数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平均水平。那如果我们再推断一下的话，到年底其实应该会有一个再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下滑，因为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其实买房的热情并没有那么高，包括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其实说如果算一下的话，大概一个多月就过年，在过年期间内，相对的来说，它的网签量还会再往下走一走。那在年初再回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稍微的还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个提升。基本上我们去判断的话，就是年末可能还会再往下走，年初稍微再走上一点，但是基本上还会在这样的10,000上下去浮动，都是正常的一个水平。从现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买房人的这种感觉来看，也是这样，基本上都是一种刚性需求在买房，然后这种态度的话都是观望情绪相对来说浓一些。 对，因为现在整个的市场呢是买方市场， 对， 这个溢价空间也比较大，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啊。 对， 所以大家呢不要慌啊， 多看看， 要这个慎重啊，要多看一看。好，那如果大家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公众平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好，那北京的租客最爱哪儿呢？就是吃朝阳。那某数据研究中心监测了近3个月以来北京的租赁房源成交的数据，并发布了一个大数据解读北京地铁沿线租赁市场的显示，那北京租赁群体呢仍然集中在城区，那四环以内吸引了大半租赁的需求，那么郊区租赁需求相对比较薄弱，大多需求在各地铁线路站点周边，相对来讲朝阳还是蛮受欢迎的。 其实这个跟主要我们现在的这种租房的人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相关的，因为其实基本上都是那种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刚刚工作的这些人群，其实他的收入相对来说是有限的，第一他买不起房，第二的话他是在市区内去工作，所以他需要一个我们在这个工作距离上有一个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他选择在城区内工作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我们在办公区内包括其实通勤时间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的距离，它可能就是30分钟到50分钟左右，所以基本上都是维持在我们的这个城区包括工作地内，这样短时间内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去改变。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种首套去买房的这些人群，其实越多的更多的人会去选择在郊区了，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就基本上郊区的第一，它的次新房相对来说多一些，它的新房也多一些，那第二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也确实是比城区内要低不少。同时呢，我们对现在来看的话，很多人买房基本上现在这种首套刚需基本上都选择一个要求，就是第一我是要一个三居起步，第二的话我周边要地铁，第三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总价是在400到500万左右这样的大概的一个预算去买房。所以更多的呢，如果是首套买房它会在郊区，但如果租房它确实就是会在市区内。 因为前些时候呢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就是北京的人口都去哪儿了啊，因为最近呢有一些调查结果来看，就是外来的人口和北京户籍的人口呢是双降啊， 对， 都有些这个滑落啊。那 实际上呢，也做调查说呢，外来人口在北京租房一般是在四环到六环之间啊，以朝阳为主。实际上，朝阳区呢，它辐射的面积是相当大的， 面积比较大 啊，在北京的城六区当中，对，它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域，所以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呢来租房，这也是可想而知的啊。另外呢，很多的单位都是在这边。 对，像我本身就是在朝阳工作。 对呀、啊，对呀、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供应量成交额双降，北京的县境房地块2018年是唱主角的啊。那根据呢北京市2018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计划显示，说今年的北京市建设用地计划供应的总量为4300公顷，那其中呢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是4100公顷，那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用地供应是200公顷，与2017年基本是持平的。那么4100公顷中，住宅用地计划是1000公顷，那么其中的商品住宅650公顷，保障性安居工程地用地呢是350公顷。 其实这个跟刚才我们去聊这个二手房市场是一样的，从现在的新房市场来看，给大家释放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的住宅的供应的这种量还是在保持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大家千万不要慌，就是房子新房的供应还是比较的充足的，将来不管您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就是量比较供大家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那说到公顷这个数呢，大家可能会对这个稍微有一点陌生，就是没有办法去转换成大概能够提供多少套。但是想告诉大家的话，基本上一公顷大概能够提供将近200多套房子这样的一个数据。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200公顷，大概在今年的时候可能能够提供大概5万套房源。包括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住宅的供应的1000公顷中，其中商品住房的这个大概是650公顷，其中保障性的大概是350公顷。其实现在来看，就是我们的租房的供应相对来说比较多，我们的保障房在这个整个的占比中也是不少的。所以其实您如果真的是收入有限的话，其实供应的保障是比较平稳比较可靠的，大家不用担心说未来我是买不起房没有地方住，或者是我没有地方去租房，这个都是不用担心的。从现在看量就是比较够的。那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种县境房，就是这种所谓的现房价净地价的这种土地，其实从2016年的年底到现在来看的话，它是市场供应的主角，真的是主角。因为从我们得到的这个数据来看，80多宗这种用地中就是90%往上都是这种现房价净地价的用地，这种不限价的土地呢是非常非常少的。据我们了解，现在应该我们能够看到的数据就是2块。那这种用地的好处呢，就是它在拿地的时候就已经限定了相应的销售价格，就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往高价去卖的，它只能在这个价格或者是这个价格往下去卖。所以你购房人的心里是有一个预期的。那如果我想在大兴去买房的话，大兴现在限的价格基本上就是5万5到5万2左右。那甚至因为有一些项目它面临着就是很多竞品，包括它自己有一些本身的一些去化的难题，它还会有可能给您打折。就我们了解，有一些项目可能也能够到5万左右价格去卖。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你去买一个可能90平米左右的，基本上是450万总价可能首付100多万到200万左右就能够买到了。这个如果你算计好了，你自己的预算是够的，其实在这个短时间之内，这个房价就不会有太大的波动，你就完全可以去上车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安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买房了。现在 对，因为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底了啊。从这一整年来看的这种现房价净地价的现净房，在今年的项目出了真是不老少、 太多了。 甚至都有些淤了啊。有些项目呢就是同质化非常严重，在一个地段的可能有好几个项目出来。 对， 所以很多人对于他这种热情啊，也不像想象的那么爆棚啊。所以在这点上，开发商呢他们也比较着急。实际上这些现净房啊，大家看重的是它的这种突出的特点和品质，这点很重要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11月呢，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是5.47%，在连续上涨22个月之后啊，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呢，终于停下了攀升的脚步。2018年的11月份啊，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呢，与上个月是持平的，为5.71%。那北京地区的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也与上个月一样，为5.47%。那么二套房 贷款的利率也回落到了九月份的水平，平均啊，这是全国的，全国的平均利率为6.06%。 最近经常会有粉丝问我们说，这个到年底了，是不是有这个利率打折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其实想告诉大家，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银行的利率来看的话，首套的利率其实基本上没有变化，还是都是上浮在10%左右。那从现在这种大环境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太多出现打折这种可能。如果你现在买房的话，就是贷款的成本确实是相对来说比之前要高一些，那这个也没办法。那我觉得您如果要选的话，就是还是多看看房子，多砍砍价，然后把这个成本相对来说压一些吧，因为贷款这块呢，确实就是目前现状就是如此。 对，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 对 啊，平稳当中的略有一点点滑落啊。但是你要说它能够打多大的折或者怎么样，这个很难说。 对， 啊、 基本上现在没有。这个说整个下降，可能说的是全国。那从现在北京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 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呢，共有产权房的话题。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如果大家呢关于共有产权房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那下面呢我们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平谷大兴哈，他们的共有产权房呢今天已经开始摇号了。今天是14号哈，像大兴的这个叫做魏善庄，他们的共有产权房四季盛景园已经开始摇号了啊。那另外呢，除了这两个刚才我们说的哈，那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平谷的叫做愉景公馆啊，这两个项目呢开始摇号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今天要摇号的一些项目吗？ 跟大家说一下，位于延庆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富力中交雅苑项目今天也是摇号，刚刚结束。很多粉丝在刚才我一看到在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出摇号结果呀，想跟大家去说一下，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摇号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上午10点，另外一个下午2点。那摇完号以后呢，一般来说会在当天就能够公布摇号结果，但是没有您想的那么快。我2点摇号的时候，我们看现在节目时间的话，基本上是不到3点的时间啊，不会说3点就出这结果了啊。一般来说，在快下班的时候可能就能出，您千万不要着急，还是登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的有关的住建委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人民政府网去查这个摇号结果就可以了，在通知公告这部分去下载那个PDF 文件，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急啊，因为一般来看啊不会拖到第二天的。但是我理解大家这种比较着急的心情啊，就是想看我自己有没有中这个签啊，这种等等的，还是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心态吧。 嗯，这个毛毛说了哈，我参加摇号了，那看这个摇号结果是不是就看我有没有资格来申请这个项目，是这意思吗？ 还真不是这样，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流程是啊，第一步是网申，就是您在登录我们相关的公共的这个我们的有关部门的平台去申请啊，申请的时候呢，填入您的相应的资料就可以了，这是第一步是网申。第二步的话是审核，他会去对您的这个资格有一个有关部门的一个审核，审核通过以后呢，第三步是摇号。摇号结束以后呢，就是选房。您如果说这个资格问题呢，实际上是在第二步去解决的。 对 啊，对， 一看您就没有去摇，可能 申请。 你应该呢先去就这个项目呢，在网上先申请。 先请。 第一步有一个网申，然后您是不是有资格呢？这个时候经过第二步的审核，您已经知道了。 对。 那么第三步实际上就是摇号了。那么具体你摇上没有的话呢，要出它的一个结果。刚才您说这个结果呢，有的时候可能上午摇完下午就能有， 对， 或者说第二天就能有了。 对， 哦，那还蛮快的， 很快的。这个是啊，您下载这个 PDF 文件以后，它会对应您的姓名跟摇号编号，在最前面的一列有一个选房顺序， 实际上摇的就是这个选房顺序。比如说我们大概有10000人在第一组去申请这个项目，他会把第一这个所有的人去排一个顺序，您是在第几个去选房。如果您摇中了第五个选房顺序，那您就是第五个去选房，就这意思。 另外豆豆也在问哈，说所谓的网申和审核，这个大概是多长时间我就能够知道结果？这前面两步 是这样的，您如果在申请阶段呢，一般来讲的这个申请公告发布以后是15天的申请期，15天的申请期，在15天之内您去填这个资料申请就可以了，这是第一步申请。第二步的话就是审核，有关部门会在申请结束后的20个工作日之内公布您的这个联网审核的结果。这是联网审核的结果。那第三步摇号呢，实际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了。因为开发商是需要做一些相应的准备，比如说他要办一些手续，比如说开盘之前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预售证的办理，比如说他会找一些场地去摇这个号，这种顺序基本上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了。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可能1个月到2个月左右也能解决。 但是知道摇号这个信息大概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 摇号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相应的就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然后在这个首页能够看到有一个共有产权房相应的一个栏目，您点进去就能看到。 当然了，这个如果我要，假如我要关心一个项目的话呢，而且我已经这个网申，而且呢审核已经过了，我肯定是实时会关注他这个摇号的结果的，这是我个人来讲。但是从国家的这个部门机构来讲，我觉得应该更加人性化。比如说哈，这个通过审核的一些人，他们应该留有一个联系的关系。比如说到这个房子还要摇号的时候，你给他发一个微信也是可以，或者发一个短信都是可以，提醒他要开始摇号。我觉得这样应该说工作能够做得到位一些。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在最后的选房阶段，如果您摇中了这个号，能够去最终参与到这个项目的一个选房，我们的开发商会给您打电话以及发这个相应的短信的，就是会的，电话会打。 摇号完了以后， 对，摇号完了以后电话 会 打，会 跟你联系 对，但是这样呢，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很多粉丝反映到没有接到电话， 没有接到。 因为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它会有一部分人会有这种屏蔽的这种操作，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是一部分销售给您打电话，或者是座机打电话， 也是 您可能没看到这个一看是个陌生电话没有接 所以咱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哈。 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 吹来哭。

办法参与下一步的这个摇号了。 嗯， 所以呢赶紧查，查的时候呢，如果对这个结果有异议，是可以提出复议的。 嗯， 这个、 所以呢也别太自信，觉得我呢这个参加了这个网申了啊， 对， 我就一定能够通过审核， 对， 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这个是因为会有一部分的审核不通过率。那政商名苑这个项目呢，一共最终是1.7万户家庭确认申购，房源的话是999套，目前的申购比呢大概是在17:1左右。 嗯， 这个比例听上去好像稍微有一点大，但实际上根据我们经验来看的话，这1.7万户人并不是100%都能够通过这个审核的。 对， 之前的丰台的项目的这个通过率大概来看的话，也就是在审核通过率最高也就是在60%-70%左右，就其实应该有将近 30%-40%得刷下来。 对，所以这个呢最后还是要等待一下这个审核结果的一个公布。 嗯，好的，那关于这个公有产权房，就是政商名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的是资格审查的日子啊。 对， 那下面呢咱们再看一看，就是东夏庄公有产权房呢，它已经开始奠基了啊，在2020年就建成了。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是在石景山。 对，在石景山八大处公园的东边。那如果说您去过这个地方呢，这边有一个叫西山芳菲苑的一个小区，就在它小区旁边。那这个从现在的位置来看的话，就在五环边上，您下了五环就能到。从位置来讲的话，是第一个是不错的，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八大处公园嘛，这周边整个是临山的，环境也非常的不错。那同时呢，因为这个六号线的这个西延线当然也即将开通了，西黄村站到这个项目的距离呢也不是很远。实际上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刚刚踩过盘，大概骑个小黄车也就差不多能到了，很快的啊。整个项目的话占地的话是2.5万平方米啊，总建筑面积大概是在12万9000方左右。那这个项目呢推行的是街区制，也就是这个项目基本上因为大于10万平它是没有这个围墙的。整个小区呢设计理念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由7栋9到10层的小高层住宅以一栋商业住宅组成。同时呢规划的套数呢是849套啊，房源套数还算比较不错了，800多套。价格的话大家听一下是35000每平，含有全装修标准。那这个跟现在这个在近些日子刚刚摇号结束的这个玉泉路的这个御景阳光项目的均价是一样的，35000。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周边的二手房比如说比较出名的像西山枫林，这个二手房大概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小区了，现在的均价呢大概是在50000往上。如果说就看现在的价格来看，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刚需的。而且这个项目呢是目前来说，如果您已经错过了御景阳光这个项目的申请，那这个项目可能是在今后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您比较少的选择的一个机会了。这个项目的话它还配有这个菜场啊、小型商服啊、健身馆啊、图书馆啊、咖啡馆等等都会有。所以整个小区的相对来说的品质也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那也是如果您符合共有产权房的相应的标准的话，在后续的日子啊还需要多多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嗯，这个石景山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并不多，这可是第二个吧。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对。 所以整个的这个品质各方面来讲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看哈，就最近有一个信息，就是国管公积金明年的最高月的缴存是6096，说从下个月1号开始啊，这个国管公积金的职工们啊，就是每个月的公积金缴存额的上限将增加548元，达到了6096元。那如果这么计算的话，也就是职工的这种单位的缴存额上限都是3048元，因为你交3048元的话呢，再相应的给你补一个3048元，那也就是达到了6096元，是这么算的。哎，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就是每年的时候，其实不管您是国管公积金还是市管公积金，这个存缴上限基本上都会上调， 都会上调， 对，都会上调。再有的话，就是还是要看您自己本身额度要交了多少。那在这关于买房这块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每年这个上限都会调整，有一部分人呢，他存缴的这个额度呢，相对来说是偏低的，这个会对自己其实后边的买房相对来说有 有一定的关系，大家随时关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嗯，这个也没事儿哈，就是每年 都调 啊，都相对的提高一点啊，所以这跟我们每个人的大概的关系也并不是太大啊、 嗯、 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看县境房啊，县境房呢是新增了工地，就是郭公庄地铁站旁边，是每平方米的67702元。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这种采用现房价净地价的出让方式的这个土地了。那这个项目呢，它在丰台的花乡郭公庄地铁站旁边，应该就是在东边，非常的近，从现在来看的话走路基本上就能走过去了，均价是不超67702元每平。那这块地呢，其实从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是位置比较不错的。它跟之前成交的丰台花乡白皮寮那两块地的话，位置是比较相近的，大概直线距离也就是1公里到2公里左右。商品房在四环边上6万多，我觉得买到一个新房。那这个项目的同时又执行7090的政策，也就是说它建筑面积70%以上都是要在90平米以下的这种产品。就是偏刚需的一些户型了。那如果您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是600来万就能够在四环边上买个这种比较不错的商品房住宅，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的选择，比较好的选择了。因为现在看周边的像一些回迁房，像一些经济适用房，基本上它的这个均价也是要在5万多5万往上的。那如果说您买一个商品房6万多，还是比较好的。大家这块地呢，应该从时间上来看，至少要在明年的时候才能去入了，尤其是可能最快也要到明年年中或明年下半年了。如果您关注南边啊，关注南边买一些90平米左右的房子，关注一下这块项目。 对，它是在四环外、五环内啊，这个位置总体来讲还不错，因为这边差不多都是这个6、7万了，7、8万了，甚至 从现在来看的话，有一些改善的商品房项目可能要在8万、9万左右， 8、9万了啊，所以这个呢是在6万7左右啊，还是可以考虑的啊，因为它不管怎么样是典型的商品房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就是东四环和五环以及朝阳租赁房已经开工了啊，据说有2000套呢。 对，其实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在这个安居快讯里边也说到了，就关于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那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呢，北京市已经就是发布了相应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政策吧，就是它会进一步加大租赁住房的供应，5年计划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并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那集体土地租赁房呢，相对来说的话，它是租金租期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稳定，将会成为稳定我们北京这个租赁市场上的一个主力。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在说这个租赁房的几个选择。那第一个就是，其实你是去选择市面上的那种正常的这种商品房的那种出租，通过中介去租这种商品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去租赁现在我们有关部门提供的那种公租房。当然公租房的话，相对来说它会有一定收入的这个整个的限制。那第三个就是将来未来会推出的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的这种形式去给我们更多的提供这种更多的租赁的选择。那将来我们去租房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单一了。那同时呢，这种房子呢，现在来看很多人都会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申请。到现在其实这种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大家不要着急嘛。因为这种租赁的房子，大家都知道，它实际上正式租给你的时候，要等这个房子建成才可以租。所以等它建成以后，我们大概就能够看到这个相应的租赁政策了。那前两天呢，位于小红门的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的项目已经正式开工了，这是首个朝阳开工的这个项目，预计的话是在2021年底去竣工。那提供的房子大概是2400套。2340套左右啊，到时候实现全装修的这种交房啊，租户到时候可以拎包入住了，就在小红门地铁站附近啊。从现在来看的话，位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不错的。那这个一期你建设的是2340套，其中9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占比是79%，就是这种租赁房还是以这种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小户型为主。您还是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租金的。那同时呢，还要配有公共的停车场、人行道、步行街，包括体前广场、室外的这种庭院等等。从现在来看，就是我觉得品质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那同时呢，还会建设这种公共服务人员的宿舍。 其实现在就是面积的话30平米左右，初步建成的话是150套，比正常的这种市面上租房要便宜一些，其实也是涉及到了我们很多的一些人群啊，就是您可能收入偏低也能去租这房子。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朝阳的这个王思颖的这个观音堂的集体土地租赁房的这个相应的一个调整，这个项目呢其实也不错，在东四环外东五环内这个整个距离这周边的地铁呢有7号线的这个化工厂站，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租赁房包括提供那种相对来说有保障性的一些房子，他是会认为位置不好或者交通不方便，其实还真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看朝阳的这两个项目，就是位置四环五环边上，然后有地铁，所以其实将来租房我觉得也会成为一个我们的一个选择，不会像现在一样就一定非要买房。 对，那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引领的一种结果啊。 对， 能买得起房的咱就买房啊，买不起这个商品住房的咱可以考虑共有产权房啊，共有产权房也不行的话呢，那咱们就考虑这个租赁房了啊。而且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租赁房呢，今年比如咱们北京市呢5年计划建设这种租赁住房的要50万套，这个力度真的是挺大，而且是通过呢集体建设用地的安排，还有集体土地啊租赁房的这种租金。那像这种怎么来申请，我在想啊，可能这个项目完了以后它这个产权属于哪个单位，是不是就是向这个单位申请还是怎么样，当然现在还没有结果啊，因为人家是出的地嘛。 对 啊，那完了再说，因为有些朋友都在问啊，这个租赁房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真是它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来，是吧，啊就针对这个项目你再开始申请啊，并不是说我现在呢先到某个地方去申请我够不够租赁房的这种资格，现在先不用。 对，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出台政策。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啊，有些朋友在问问题，墨香淡雅他说我是咱们楼市好声音的忠实听众啊，好谢谢你啊，他说请问共有产权房，房子也选了也交了首付了，这个时候我可以把户口迁进去了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户口的迁移的话基本上要是等到收房以后才能进行，那当然最终如果能符合这个迁户的这个标准，您还是要问这个房子当地所在地的派出所的户籍管理部门去，就是户籍就是派出所，您问一下。 派出所问一下。 对，但是据我们的了解来说呢，基本上要是等到收房以后。 收房，所以您有点急了啊。首付交了，当然这个房子肯定是您的了。当然最后迁户口的话呢，肯定这个房子先收完了以后啊，甚至您住进去以后，这个时候可能才就收房子就可以。 对， 这样，比如收完房我没住那也可以啊，就是可以把你户口呢迁过去的啊。另外您问一问所在房子那个管他的那个派出所， 对 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时候签合适啊。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发短信过来啊。另外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也在关心啊，他说我在房山智慧雅苑有一套90平米的房子，我想把房子呢卖了啊，换附近5幢名品的房子，我就这一套房卖了再买，还是按首套房算吗？另外呢5幢名品的房子怎么样，大家问一下。 从这样是现在是这么看的啊，现在我们的这种房子呢是认贷的，如果您有过商贷的贷款记录，您卖了这房子再买别的房子 也算二套， 是二套。那从现在来看看您选择的这个房子来看，它肯定是一个非普通住宅，首付基本上是新房的话是要80%往上。那这个首付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够付得起， 就算二套的首付。 对，二套的首付非普的话要80%。同时呢，如果您从现在这两个小区来看的话，智慧雅苑肯定这个同区域内去换了啊，是一个90平米左右的房子，换到5幢的这个大户型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这样操作的。但是现在看整个房山良乡那个大学城周边还有很多改善的项目，我觉得您都可以看看周边的，包括广安郡9号啊，包括国玉府等等包括其实周边也有一些二手房有这个大户型的产品，包括万科的新里程，包括金地的这个金地朗月，都可以去选选的。因为整个从现在来看房山大学城这个区域发展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先第一个有地铁，第二个的话在这个第三阶段的城南计划里面提到的相应的大学城也有一定相应的规划，同时呢这周边在地铁大学城北站附近还有一个龙湖的这个时代天街的商业，整个的话如果就这个周边去生活的话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建议您多看看。 对， 都去比较一下、 嗯、 啊。另外一位丽丽呢发微信过来说，说我买房呢是要这个贷款的，我去买房的时候呢，售楼处啊让我先去银行呢打查一下我的征信，说征信没问题再到售楼处呢交认购金，然后再拿这个资料呢去银行面签，如果通过可以贷款，如不通过交的认购金售楼处是不给退的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从现在来看，您还是要跟售楼处去商量一下这个事儿。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啊，有一部分是可以的，是可以退的。再有一个就是，啊，很多人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贷款会不会批不下来？ 对，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其实，在您办理贷款之前呢，您就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贷款能不能批了。首先，您就打征信报告，您的征信报告，您的信用是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这个基本上就不会出现拒签的情况，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您相对的来说的还款能力啊，有一部分商业银行呢可能要求您的流水，有部分商业银行呢要求您的这个收入证明，这两部分您如果提供了，其实就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嗯， 您在买这个房子之前首先做的一个功课就是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够贷下这款了。 对，先查一下自己的征信。 先查一下 如果你征信可以的话呢，你就可以到售楼处啊交这个认购金等等的、嗯、如果你要是征信真的不行的话，你还真是这个认购金先别交， 就别买。 万一 万一人家不退您或者怎么样、嗯、或者是不要有侥幸心理。 对 啊，这个房子你肯定买不了了，就贷不好款了、 嗯、 是吧，所以这点很重要啊、 嗯、 要自己先查一下信用啊。好，那么这叫做大财神啊，他说请问涿州的鸿坤理想尔湾和博越山哪个值得买啊、哦、这是涿州的。 嗯，涿州的是现在是这样的、嗯、如果您现在去考虑京周边的这个置业的话，我建议的还是说以这个自住为目的啊，就是首先您要看这个房子您能不能够住，能不能够通勤。那从现在来看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买这个鸿坤理想尔湾啊、就是更贴近高速，可能稍微来说更近一些啊、同时呢如果说您是整个在北京内工作去生活，想在涿州去买一个房子能够达到这种完全的通勤的话，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去看看涿州的高铁新城这个片区内、这个区域内是有这个高铁的，就直接能够到西客站，票价的话也非常低，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块钱左右就能够坐这个高铁啊，很快就能到西站，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在30分钟之内啊。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鸿坤的项目叫做鸿坤理想湾，您也可以去看看。 嗯， 包括这周边有一个 K2 的京西狮子城都是可以去瞧瞧的。 那就是说刚才就这两个项目相比的话呢，你因为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鸿坤，这个项目呢它离高速还是比较 近的 啊，所以呢还建议你去看看这个项目啊。另外呢楠楠说哈，还没有办下来房本的二手房买卖合法吗？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就是如果没有房本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房东毁约的问题啊。如果说现在当然市场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但万一遇到这种房价稍微有一些上涨，或者是房东有一些自己的原因不想卖给您了，您是没有房本，没有正常走网签的这种交易流程去走的话，那最后出现毁约的情况，那您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房子大家要特别注意是吧、好，另外呢一位叫蜻蜓的朋友他说，我的指标啊摇中了共有产权房了，但是呢我媳妇呢在外地有房无贷款啊，说家人多年的钱已经过户了，那么这种贷款算二套吗？ 这种的话妻子在外地的有房无贷款的话并不影响您的贷款，还是首套。那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共有产权房的商贷呢首套最低是30%起。您的家人就是妻子肯定会对您来说是家庭成员。那很多粉丝还会再问一问题，就是我父母啊子女啊，这个就是我成年的子女啊，包括我的这个父母啊，包括我的兄弟姐妹会不会影响，其实这个不会影响您的。我们按照申请共有产权房是按照家庭为算的。什么算家庭呢？就是夫妻双方以及未成年子女算一个家庭，就是您爱人，您未成年的孩子，您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内的申请成员算是一波人啊。您的父母 兄弟姐妹父母啊 都 不在这个人群里啊。 对，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的户口本，因为涉及到这个户口本的问题，我父母可能户口本跟我在一起，我哥哥可能户口本跟我在一起，这其实都不算，都没有关系。 另外现在在北京买房的话，如果你在外地哈，无论你是贷款了还是有房了都不考虑啊，现在都不考虑。 这个资格和共有产权房的首套的这个认定资格还是查贷款的，但是您在外地有房其实不影响您的资质，就是您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只认您北京有没有住宅。 那你外地贷款了也没事吗？ 外地贷款是没有关系，不影响您的